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35集，蓝河不过烦恼了一会儿，那些虫子竟像终于找到了什么路径，一只蜘蛛一马当先地从门缝里钻进来，一头栽在他鞋子上，足足得有半个巴掌那么大，细细长长的截肢撑起硕大的肚子。也因为个头太大，能看清楚他头胸上散布的那八只黑洞洞的眼睛，以及截肢上细细的毛。伶仃的截肢动弹几下后，副肢踩在了蓝河露出拖鞋的那一截脚背上，他几乎能感觉到蜘蛛肢上细密的钢毛因为弹动的动作在自己皮肤上刷动。蓝河觉得头皮都要炸开了，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几乎没有思考，大退了几步，用力踢腿，把拖鞋都踢飞了，蜘蛛也飞了出去。幸亏他动作快，飞出去时看到蜘蛛都往鞋上吐毒液了。本来蓝河一看到蛊虫进来，就觉得是不是鹰勺想让他相信故意派来的，但蜘蛛吐毒液他又不确定了，鹰勺浓眉大眼的不像那种人，那不过是第二只而已。一只突破后，其他的蛊虫也接连涌进来，密布在地板墙壁上，把原本墙纸的米色都染成了黑色和棕色。蓝河想吐，光着脚就往房间里冲，甚至分心想了一下，鹰勺看起来那么穷，怎么会养得起这么多虫啊？这和外婆说的故事不一样啊，一个古尸才养多少虫子，鹰勺是开养殖场的吗？蓝河头也不回，也不看脚底下，他很怕随时随地一下脚就会踩到什么，那还不瞬间爆浆。几乎是以人生最快速度冲到房间，打开行李箱，拿出两个纸包，正是胡大姑娘和胡79的指甲。曾经蓝河拒绝了胡大姑娘和胡79，但在真正看到蛊虫的瞬间，他特别想感谢这两只狐狸，感谢生命里有他们。蓝河气都没喘匀，紧攥着这两样东西，外头原本铺天盖地的沙沙声亦是清晰了很多，也小了很多，就像加了个 buff。 他走出房间再看，哪有密密麻麻的虫子，地上不过趴着一只蜘蛛和一条蜈蚣，所谓千军万马，不过是蛊虫惑人罢了。蜘蛛的两只须肢在胸口搓啊搓，小臂那么长的蜈蚣也在游动，正是这动作发出那叫人骨头痒的沙沙声，借着骨气扩大。但现在他们摇头摆尾的动作，在蓝河看来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当然光这样子也够蓝河恶心了，尤其那蜘蛛几只眼睛瞪着他，还在搓手，搓得他汗毛倒竖，深恨自己的势力。蓝河退到了角落里，两条蛊虫不知是否在忌惮他手里隐约散发着狐仙气息的指甲，缓慢靠近。你们想选哪个？蓝河拿着两个纸包嫌弃地问。不说，那我帮你们选了。显然胡大姑娘攻击力更高，杀鸡焉用宰牛刀。蓝河把胡79的指甲搓下来一点烧掉了，想等着右手长出指甲，谁知那气儿一窜上来，右手竟是慢慢长出了绒毛。蓝河傻眼了，眨眼间右手成了只毛爪子，就像戴着手套一样，虽然还有指甲，但看起来却没那么凶了，尤其在他试着把指甲也收回爪垫之后。蓝河一时领会，这就是胡79拿来揉刘导肚子的爪吧，他给的主要是治病的本事。与此同时，蓝河也觉得嗅觉更加敏锐，我变强了， 也变多毛了。 蓝河想，他仔细分辨，就发现这两条蛊虫的味道和隔壁的蛊鬼并不太一样，不像是同一个主人。这么说，虽然养殖场是假的，但的确不是鹰勺在捣鬼。蓝河心道，没看错邻居。两条蛊虫已经爬到了近前，蓝河也看得更清楚，蜘蛛蛊口气吸张，随时可以吐出蛊气。它们都是百虫互咬留下来的一只，也是最毒的。蓝河生在乡上，听过不少蛊虫的传说，不过他外婆一般称放蛊的为放草鬼，苗寨里养蛊的多是草鬼婆，甚至外婆自己也因为久居苗寨还会治点小毛病。苗寨有3000苗药，800丹方，也有传说能解蛊气的草药，外婆就说过自己用传统方子给人除蛊气的故事。他自己生长在城市，亲眼见到蛊虫还是第一次，头一次就被恶心到了。看来做蛊师都是要有大毅力的。蓝河忍着不适一伸手，或者说一伸爪，就极为敏锐地捉住了蜘蛛蛊，再反手将蜈蚣也摁住了，毛爪子捂着它们，口念咒语：天上金鸡叫，地下草鸡叫，两鸡并一处，食尽人间草蛇污秽。只见两条虫子瘫软在他手心，蛊气散尽，就这么徐徐退化成了普通的虫子。去吧，抓蚊子去。蓝河把蜘蛛给弹了出去，蜈蚣则装到空酒瓶里。他想起外婆说城市里都抓不到大蜈蚣泡酒了。把两只蛊虫都处理完，蓝河才松了口气，冲去洗了个脚。也不知先前趴在他脚背上的到底是真是幻。蓝河强烈怀疑这些蛊虫和之前的厉鬼一样，也是走错路了，毕竟这栋楼就鹰勺一个蛊师，怎么蛊虫方向感也不好？两间房虽然户型一样，但方位正相反啊。他决定以后在门口贴上门牌号，不然老被认错，而且就因为这些东西让他都有点不放心了，万一后续还有什么鬼呀蛊的进来，他又离魂了，身体怎么办？因身上还有着胡79的本事，蓝河即刻想到了法子。他把之前从王警官那里讨来的纸拿来，还剩几张了，贴在门窗内侧。人来隔重纸，鬼来隔座山，千邪弄不出，万邪弄不开。咒罢，蓝河才收了法。蓝河想想，还是用洗手液把毛爪子给洗了一遍，又烘干，才收了发。说实话，要不是李治在这儿，他看到毛就想滴外驱虫药。接着又把自己真实的手也洗了一遍，不然总觉得怪怪的，这手还要用来吃饭呢。解决完这些不速之客，蓝河安然躺下，魂离体外。刚又给鹰勺解决一档事儿，现在又是饭点儿，能不找鹰勺去蹭点吃的吗？京城某小区，娄爷和自己认识数年的前地蛊师边喝酒边谈笑风生，聊起最近做了些什么局，忽而有些担心。 哎呀，鹰勺这愣头青气焰凶得很，他要不敌不会来个鱼死网破吧？老哥，你怎么样？ 这位蛊师碎了一口，用苗语骂了一句，蔑笑道： 他个黄毛小子，才养了几年的蛊，这是我经营许久的蜘蛛蛊和蜈蚣蛊，他倒是想破。 话未说完，他忽然觉得心口像是一空，整个人都怔住了。娄爷问： 怎么了？ 蛊师这才迸发出一声惨叫： 鹰勺！ 啊！ 英韶打了个喷嚏，一揉鼻子， 好香啊。 他正和两个师弟做了一锅香菇土豆肉泥拌饭，穷啊，肉都没买太多，土豆已经焖得粉软，和香菇丁肉泥都着色成了酱黄色，红椒段和青葱又为它增色，汤汁进入饭里稍微拌一拌更加均匀，香气混着热气蒸腾而上。师弟正在给他爹发信息， 爸爸不用给我打钱，我还挺好的，今晚吃香菇土豆肉泥拌饭可香了。 就在这热气氤氲中，眼前出现了一抹影子，吓得英韶赶紧放下饭勺。 来也！ 我路过这里，捉到几只作祟的蛊虫。 蓝河试探的道。 可是和你有关？ 我没放蛊啊。 英韶不假思索的道。 我们都没放。 生意都没有，放毛蛊啊。这个蓝河知道不是他放的，只是为了引出后边的话。 那就是冲着你来的，否则怎会在这附近徘徊啊？ 难道是娄爷？ 英韶得罪的人也不多，立刻就怀疑到了正主身上。 哎呀，我们的确是得罪了人， 但是他也不是养蛊的呀。 难道是他找了人了，所以那些蛊虫现在都被来爷搜走了吗？ 不用谢。 话虽这么说，但来爷的眼睛却紧盯着他们的拌饭看，这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准备香花水果做供奉，来爷的眼神又那么炙热。英韶在饥饿中沉默了30秒，实在没法厚着脸皮对阴差说不，只好道， 来爷吃点拌饭不？ 他是很高兴能攀上无常了，为此在所不惜。 好的。 蓝河几乎是立刻接上了， 勺就不用了，我直接用锅。 这 得到了主人的许可，蓝河把一大锅拌饭都给吃干净了。师弟默默低头把微信改了， 爸爸再给我打200块吧，我今晚可能又要吃烤面筋了。 味道不错。 蓝河吃罢满足的道， 那我就先走了，你们慢用。 英韶擦了擦眼泪，还不得不感恩。 好的，来爷，谢谢来爷。 这都离魂了，蓝河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不想浪费，决定飘去觉慧寺。小宋还在觉慧寺吗？他的名字还只知道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之前一直戴着帽子，今天蓝河想只是去找小宋耍一耍，索性把帽子和制服都叠好了收起来。这鬼穿的制服自然是纸的。他琢磨去吓吓小宋，这次不知道能不能吓到，上回小宋还以为是做梦呢。蓝河一路往觉慧寺的方向飘，觉慧寺方位还是有些偏，眼见着行人就稀少了起来。喇叭响起，蓝河回头一看，是一辆色彩艳丽的公交车，0000路。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